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妖你馬後炮的，不是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咁啊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嗱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係馬後開炮嘅。咁開炮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咧，最有錢嘅就係馬會噶啦，知唔知啊？但係馬特區政府又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有啲傳媒啊嘛，馬會係完全不受監察嘅，知唔知啊？係嘛？佢家有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好，9月16日，本土最前線星期一，咁啊，由我做定安。今晚咧就又會講以下嘅 roughly 會講以下嘅 content 啊，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少少嘅呼籲啦，就即係因為好多人問我就啊點樣去幫助啲亡者，佢話咁我一次過喺度即係有多個平台啊嘛，答大家啦，咁啊跟住咧會講一啲即係國際嘢咧，就會講啊 Solomon Yu 啦啊 Marco Rubio 啦，即係呢兩位嘅美國嘅國會議員啦。咁最近佢發表咗一啲關於香港嘅言論，咁我覺得應該都講下嘅。咁啊，仲有呢個聯合國即係屬下嘅一個醫療機構嘅機構啦，就開除咗呢個中共嘅資格，跟住 instead 佢提名咗一個台灣嘅代表咧，就去做呢個主席。咁啊，國際嘢我會講以上嘅呢啲嘢。咁你 local 嘅嘢咧，我就會講兩小件事啦。所以大鑊嘢一定留翻俾鬱敏同埋台長講啊，佢哋講得最精彩。咁我先講呢個就係、是、好人好事呢個廢老企圖喺呢個沙田立青立刀斬人，咁啊，但係倒翻轉頭俾人起底嘅呢件開心事啦嚇。咁啊，同仲有呢個曾玉成嘅一篇嘅紅文咧，我做過一個短評。咁就將會講以上嘅呢啲嘅 topic 嘅嘢。咁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一個黑武士咧坐喺鏡頭外邊咧，就佢有陣時會講下兩句咁樣啦。咁亦都如常咧，我哋今晚係會有呢、這個封煙嘅熱線，咁就係2440-4088，2440-4088。咁歡迎各位咧就即係嚇踴躍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咁啊～好啦，開始講正題啦。咁首先有一個呼籲先嘅，我要早做嘅，因為最近咧就好多人咧就鑑於好多人就喺未睇過我哋呢個節目，尤其是上集嘅情況之下咧，就苦苦追問我，就究竟咩即係念啲乜嘢經就可以幫到自從六一二之後即係為數不斷上升嘅亡者。咁而家我一次過咧重點回答。就即係第一件事咧，就係唔好，我奉勸大家就唔好淨係著眼於呢個太子地鐵站，即係究竟死咗幾多人？咁因為其實咧，我上次做火供嘅時候已經 check 咗，我再重複多一次，再重申多一次，因為最大鑊嘅地方其實唔喺太子地鐵站，而係喺新屋嶺。新屋嶺即係有好多好多人係真係喪命於呢個嘅黑警嘅暴惡之下嘅。咁所以咧就仲有一件事就係、是、即係之前啦，黑武士啦，又俾條片俾我睇啦，佢而家玩手機嚟噶，咁啊俾條片俾我睇啦，就有啲新屋嶺附近嘅靈異嘅狀況，即係懷疑係靈異嘅狀況，因為就有人揸緊車嘅時候咧，就影到咧喺個路面嘅側邊嗰啲嘅街燈咧，就全部喺度斬啊，即係喺度 blink， 即係咁樣斬法嘅係 OK。咁就即係，如果唔係佢哋都唔使咁慌張，哩啦啦揾人去搞法事啦嚇。咁啊，但係呢啲你無論點搞啲咩法事都好咧，都唔會有效果咧。即係啲永遠就算係加持力係點樣都唔會係大過業力嘅。OK， 咁啊，第二樣嘢咧，我向大家呼籲咧，就係、是、即係上次咧。我同佢哋嗰啲亡者咧，就收完呢個火控法之後咧，咁佢哋係清楚表明一件事，就係喺未沉冤得雪之前咧，係絕對唔會接受任何形式嘅超度嘅。咁啊，包括即係譬如啲阿彌陀法啊、紅觀音法啊，即係祈求佢哋死咗之後去天堂嘅禱告啊， 或者任何的南河佬的儀式。那這個順帶一提呢，就是啱我今天來做節目之前呢，就在途中呢就有朋友仔呢就即係話俾我聽，就有一個唔知叫做乜嘢風水命理室，咁即係總之有啲靠做風水搵食嘅生意人啦，咁呢就就唔開名就講我，佢話收到通知就有人開咪叫人唔好念心經，嗱個原文係咁嘅，佢係咁話念心經不會激發憤怒，也不會讓往生的人更嬲。作為一個佛教徒，不會叫人不念心經，也不會叫人不要放下往生淨土，然後留在世間報仇。嗱，正常如果係太平盛世嘅時候咧，如果我叫任何人唔好去念心經，唔好去為亡者去做導亡的話咧，咁呢個絕對我係有罪過，亦都應該落地獄。OK， 但係而家呢個情況係非常之特別，即係呢啲人咧就係嗰個佢唔明白成件事個本質啊，咁但係又要威咧，又要去即係藉住踩低人哋去抬高自己咧，咁可能佢覺得咁樣佢會揾到多啲錢啦，咁所以佢話只有魔人先至會叫人不念心經，我都成日叫人念心經噶之前嚇。但而家就唔適用啊嘛，唔係每一個狀況你都適用同一個方法去處事噶嘛，係咪？咁啊，佢話因為心經係，佢話嗱好笑呢條友，佢話因為心經係可以降魔，就唔好就勸大家就唔好被迷惑，要堅守正念，時時念心經咁。即係睇我先至同阿黑武士講呢個問題。 我頭先我已經講啦，嗱唔係我嗱頭先佢話心經可以降魔，嗱我話俾你聽啦，嗰位阿生，即係佢話自己佛教徒，我又唔知係唔係真啊。通常就佛教徒唔會自稱佛教徒，通常就 真正嘅佛教徒係好少自稱係我係佛教徒，我信佛咁，好少咁樣嘅。 即係你話有啲、你話道即係道佛混雜，即係要刀刀餐餐嘅時候乜都使嗰啲人咧，咁可能有啲道士都會話自己有啲佛世收過下佛嘅，喂唔係，好似據聞某國師都係咁樣款嘅喎。 唉，佢梗係啦， 係啦，即係嗰個今日風水佬，屌嗰個風水佬，咪即係咪就一個，咪就係咪就一 撚樣啦，都 係，即係咪就係某位國師個嗰啲同類嚟啫嘛。是咪先？ 果朗風水命理室啊，幫你賣埋廣告，俾你開埋，俾你出下名啊！ 唔係啊，叫佢不如走過去同 阿陳根叔嚟啊， 阿根叔兩個合作啦，大佬係咪先？一個 一唱一和，好睇啊！呢個 喂，賣根叔都近年就話都話收唔到咩高徒啊，咪先？咁你啱啊，你兩個走埋一齊咁。 哇！好啊，你哋 真係喂，即係首先我第一件事講啦，你話心經可唔可以降魔？嗱，我啊大家話聽，如果真係一個好巨力、修行都好大德嘅師傅咧，一個空音已經降到魔啦。咁你萬法，即係你所 有嗡啊空嗰個空， 嗡啊空 嗰個空，一個種子自己 個 音， 一個音你都可以行到冇，即係萬法都係即係有個本嘅，即係所以變咗你話 你嘅修行相 應 啊嘛， 你修行相應，你有咁勁嘅，你唔好講心經咁。 如果我修咗二十幾、三十幾、四十幾，甚至乎五十年嘅阿彌陀佛。好精進地收啊！我淨係念一個 three 字咧，都已經搞掂啦。 係啊，真 係。咁但係你大眾，你一係同緊大眾講嘅，你叫大眾一般都係冇收穫嘅。 係啊， 你對住啲大眾，你同佢講話念心經可以降魔喎。好撚危險喎，俾你聽，你試下。你試下去啲好撚猛鬼嘅地方，你而家就係新屋嶺。我話俾你聽，嗱，即係呢個啊，呢、這個果朗風水命理室 ，OK， 呢一個負責人，我唔理你係邊個，你去叫。呢啲信你嘅人 ，OK， 唔係玩大啲啦， 叫唔係淨係叫佢哋啊，你自己唔好去啊！你話呢個方法 work 啊嘛，你叫佢哋全部走去新屋嶺去念心經，睇下佢哋有冇事，就咁簡單啫。 唔係，我覺得唔係佢，我驚佢哋嗌嘅嗰啲人真係蠢會信啊！好簡單，隻抽你同我一齊兩個啫，我哋第三個拍片睇一齊啊，心咪念睇下有咩事情發生，你夠唔夠膽？即係佢咁簡單，你嗱單拖嗱佢都係點睇？baby， 我做公證人。因為咩？道位咪三條友，大家一齊，我睇撚住佢念，睇下佢之後咩嘢，有冇嘢發生啊？我諗佢唔係佢有冇嘢發生，佢可唔可以去到驚瀨尿啦，大佬？嗱，我咩？我話聽， 修行人要好緊要一樣嘢，你要覺知，你要知道你講嘅每一句説話會有啲點樣嘅影響。你而家你係叫緊一啲普通嘅人。一啲冇修為，可以係冇修為嘅人，你叫佢哋走去 念 心經都唔知點解，你就要走，佢唔明，佢都唔知，可能佢甚至乎唔知道佛陀嗰個出生故事、修行經過嗰樣嘢，教法完全唔知道， 你叫呢啲人走去念心经去河魔啊？ 系有料到。 哇！你真系，哇，好负责啊！你真系， 真系有料到呢啲人。 系、哎，真系搵钱啦、啊！快啲去， 系啊， 睇多啲风水啊！快啲洗晒佢啊！快啲。咁啊，嗱，呢个第三点我就系补充呢样嘢。心经嘅作用咧，系在于以呢个空性去度众生，去放下佢哋嘅恐惧啦，佢哋嘅执着啦、执念啦。咁啊，而得到解脱，即系最即系唔系话一念佢即刻得到解脱，即系系种落一个种子，佢要慢慢收。 如果就算唔系，同埋即系唔系讲你咁简单啦，就算一啲更加系即系已经系嗰、那个修行比较完备嘅师傅、 嗯， 如果佢遇着一啲比较怨念比较重嘅中阴，佢就算念完心經，又念心經，又搞曬紅觀音道亡，佢都有機會道唔到嘅。佢其實可能佢自己都會問，都會睇翻情況，係咪真係係咪架齋咁道唔到？佢要真係花好長時間㗎，同你講。 你送禮物俾人都人哋肯收先啦， 其實係咯。啊，唔係喎，你講送禮物咪即係嗰啲。咪即係嗰啲咪咪中國咁樣咯，又唯一嗌人哋延遲15日關税，然之後又嗌人哋啲嘢咯，即係又要買人哋嗰啲大豆又乜乜實實咯，就 真 係。其實係自己屋企自己，但係中國冇曬豬肉，係咪先？ 係非洲豬瘟咁大件事，即係呢個時候咧，如果對亡者去重心經嘅時候，就等於要求佢哋放低去放低佢哋嘅枉死，放低佢哋冤屈，忘記仇恨，忘記所有嘅仇恨。白白地去往生，唔係你等我講埋先，唔好意思啊。 你講埋， 咁就係話呢個其實係對佢哋好大嘅一個侮辱嚟嘅。佢啲咁慘啊，已經係即係承受咁多嘢，已經係講到明話，我哋喺呢件事得到真相之前，因為佢唔係為自己啊嘛。講上次講好多次，佢唔係純粹因為佢哋自己嗰個怨恨要留低，而係話佢唔忍心見到再生人，佢哋每一個亡者都仲係擔心緊再生嘅人，即係佢哋唔希望見到再有人加入佢哋行列啊。所以他哋先至要去咁樣去拒絕呢一個超度，佢哋希望他哋都喺嗰個階段都出一分力去，唔淨止為佢哋攞個公道，仲要去幫再生嘅。 喂，我一個簡單啲比喻，喂，如果呢個時間一街嘅人啊，都係流離失，即係俾人趕咗，把趕走摸住。然之後你話嗱，我而家幫你申請公屋，嗱一聲上樓，你唔好出，你嗱一聲上樓上去住公屋啦，你唔好再釘，你咁解啫嘛？你嗱嗱，我幫你安排竇口，你快啲走，你快啲走啦，其他嘅唔關事。即係話你上到樓先，或者你話上到樓你先再講，再講追求公義。 呢啲嗰個 嘥氣啦， 嗰個 logic 咪同你唔好搞事啦，唔好上街，我派錢俾你啦，咪一嚿樣。 咪就係咯。咩即系话待住先，之后可以教争取民主。哇、啊，屌咁卵似泛民嘅一条卵屌， 我怀疑系啊， 可能泛 民，唔系或者 泛民待住先，好似大家待住先，待住先。 虽然嗱唔好接住先吓，唔好接住。虽然我哋有电话喺度，但系唔该可能等埋我讲埋以下啲几点先，咁我哋先接翻嚟，麻烦technician 吓。咁咧就咁第四点啦，咁就有人问过我念地藏经得唔得？咁地藏经其中一个作用咧，就系去详述咧，好多种唔同嘅地狱咧嘅状况，同埋你衰啲咩系会落咩地狱啦，有啲咩惩罚啦，嗰啲咁样嘅嘢。咁藉此要去警戒世人咧，系向善嘅，唔好做恶事。你对住呢一班冤枉死唔应该落地狱嘅人，你同佢讲地狱系几咁大镬，叫佢哋唔好做坏事嘅时候咧，咁真系激嬲佢哋嘅。OK， 系因为好简单一件事，因为要落地狱嘅唔系佢哋啊嘛。 我補多句啊，即係都係嗰句咯。第一，即係地藏經咧，就係協助地獄嘅嗰啲受緊苦嘅進化脱離噶，就即係希望佢下一個階段可脱離啦，係協助佢哋啦。咁首先咧，我真係咁樣講， 唔止地獄嘅，六道都有， 六道都有嘅。咁但係我首先咧，即係我諗我哋啱啱犧牲嗰啲亡魂咧就未落地，就冇未落地，有啲冇落地哦，係咪？即係當然我哋唔知，我哋冇咁得冇睇曬佢哋前因後果，即係其實佢如果佢離開今次中陰會去邊？咁我哋冇睇嘅呢啲嘢。 每一個 case 都唔同嘅，因為 每一個 case 個別㗎，你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即係因為我可以話俾你聽，有好人落地獄㗎，即係今世好人但係落地獄㗎，有 因為再之前 兩三世可能 係啊，嗰啲果報成熟啊嘛， 嗰啲數未找。即可能今世做好好人好好，但都唔夠找，都要落地獄嘅，有呢個情況嘅， 所以 不能一概而論嘅。咁但係現階段咧，即係地藏經就未 唔適合嘅，而家唔適合， 唔對應我哋今日面對嗰筆，我哋已經 就我快啲要讀埋以下幾點，接翻個電話入嚟先啦。唔好意思啊，黑武士。咁咧就第五點咧就係我想呼籲咧就係。 即係長遠真正去幫助呢亡者嘅方法咧，係真係唔好意思講佢，係真係要先推倒呢個咁腐朽嘅暴政。OK， 咁然之後先至有機會去進行一個真正嘅公平嘅審判。OK， 咁就去即係尤其是嗰啲殺害呢啲亡者嘅黑警啦嚇。咁我哋要即係如果冇咁嘅冇一個健全嘅 system 的話咧，係唔能夠要令到佢哋背負刑責啦。即係。是要做咗呢樣嘢先嘅個邏輯嚟講 ，OK？ 咁第六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呢個好簡短嚟講啦，就係而家呢個時候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即係我有篇post 我擺咗喺 Facebook 嗰度，咁大家詳細可以睇。咁我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大家可以持藥師咒嘅，藥師佛嘅心咒嘅。咁呢個咧，你持藥師佛嘅心咒嘅時候，你唔係話諗住要佢哋冇病 ，OK？ 唔係呢樣嘢。大家如果有係佛弟子的話咧，你睇過啲藥師佛十二大願嘅時候咧，就發覺咧有兩個藥師佛佢嘅發嘅三味嘢咧，就係、是、即係要佢發一誓願係要去令到喺六道當中所有嘅眾生，如果佢哋係有貧困啊、疾苦啊嘅時候咧，係可以去幫助，因為佢哋缺少任何嘢都可以俾佢哋。而家佢哋就係需要一個去平衡翻嗰個 equation， 即係平衡翻嗰條數式嘅一個工具啊嘛。佢哋冇個力量啊嘛，佢哋暫時缺乏個力量啊嘛。所以點解去持藥師佛心就係可以即係去俾到力量俾佢哋，就係咁嘅原因。好啦，咁第七樣嘢咧就如果識大悲咒、六道無心咒嘅都可以，咁但係嗰個發心都係基本上邊都係要有同樣嘅要求嘅。咁咧就係啦，亦都大家可以去向呢、這個藥師佛嘅十二個藥叉大將咧，就係因為佢哋都係發過三味嘢咧，去護持藥師佛啦，同埋去捐，同埋即係去修持藥師佛法門嘅行者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可以請求佢哋去守護我哋呢啲嘅呢二十二個亡者啦，或者更加多嘅亡者，即係希望即係佢哋唔好俾人蝦嗰樣嘢先啦嚇。咁第八樣嘢就係我要重申多一次，嗱呢點係最最最重要，成個呼籲最最重要嘅一樣嘢，因為有人話過我咧，出個文話過我咧，話我以上講嘅嘢啦，係鼓吹呢個迷信。咁即係宗教信仰唔同，我唔緊要嘅，因為大家有自由去相信自己相信嘅嘢。咁但係我第八點，我好緊要一定要重申一次嘅就係話，我哋喺呢個階段其實已經係一個香港，其實係一個內戰，實際內戰嘅情況嘅，已經係咁樣嘅啦。每個禮拜已經有仗打，基本上邊。咁我喺度請求大家，唔係淨係去即係做頭先我講嗰啲嘢，去求神拜佛，唔係啊。反而我哋好需要大家去盡每一分力咧，去做實際嘅嘢，去令到成件事唔同。OK， 咁就即係如果唔係頭先我講嗰啲全部空談嘅，唔 work 嘅。你念幾多次藥師佛，你收幾多次大悲咒啊，都冇用嘅。 你想聽聽打電話先。 我聽我哋接咗阿曾生入嚟先啦嚇。咁啊，麻煩 ，Tanisha， 咁我哋可以傾住先啦。 我依家先幫你， 我依家先啦。 啊，唔係，我諗住幫你屌人嘅。喂，即係我係講咩嘢？乜撚嘢叫鼓吹迷信咧？我有冇同你講話你唔撚信我？你就俾黃天擊殺你，早你從來冇撚講過啲説話。 冇。 有冇叫大家大家一定要貨金俾你去做啲乜乜咧？ 嗯，好，我哋有曾生，喂，曾生，我係祖利安，你接咗入嚟呢個本土最前線。 你好 ，你好，你好，你可唔可以大聲少少啊？曾生，麻煩你。 系， 听到，而家听到啦。好，请讲啊，曾生。 听到。 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想讲翻，守愿荣光归于香港，真系我谂系近年抗争史上边一个突破位啦。 系，绝对系，绝对系。嗰、那个凝聚力系好唔一样啊。 唔系，即系首歌，我想谈论多呢首歌嘅。其实首歌唱出嚟个感觉。都非常之似一首國歌，其實。 其實睇翻邊個版本啦、啊，其實最初期即係最初期，如果用 MIDI 嚟做background music， 即係嗰、那個版本咧就曳啲嘅。咁後屘佢哋即係有啲人就組咗個管弦樂團啦，咁嗰個又好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最理想嘅做法，即係如果你識音樂的話咧，最理想嘅做法其實應該係揾銀樂隊啊。揾銀樂隊用風笛啊，嗰啲做法咧，嗱你去奏咧，你加埋啲認真嘅鼓，用進行曲嘅編曲嘅方式咧，就一定係最好嘅一個版本啦。 係， 唔係，我覺得奇怪啦，有一個 po 我發覺都係幾有趣嘅。 係， 即係個創作人咧就冇開自己名啦，當然，咁佢就話佢解釋榮光呢兩個字嘅意思嘅時候咧，係 glory 啊嘛， 李白同埋魯迅 glory 啊嘛，榮光係 glory。 唔係，我知道先，佢引用咗李白同埋阿魯迅嘅一啲典故又好咩都好啦。 係， 我覺得就比較搞笑嘅呢度係啊，因為佢首歌係想講本土意識噶嘛，即係去應該好似蔡英文嗰啲去中國化噶嘛，但佢突然間又彈咗啲唐代嘅李白同埋近代嘅魯迅出嚟，我就覺得 嗱，我咁睇嘅阿曾生，阿曾生我咁睇啦，即係好似母愛呢樣嘢一樣，母愛呢樣嘢咧係好中性嘅一樣嘢嚟嘅，你無論係喺西方國家又好，你喺非洲又好，你喺中共入邊又好，每一個地方都可以有母愛。你話李白出嘅，你話係佢哋啲思想家諗咗出嚟嘅，咁但係老實講，榮光呢兩個字唔係有李白個標籤喺度噶嘛？ 我就當有，我得咁講啦，即係嗱首先咧就唔好跌入嗰種所謂文化帝國主義論嘅一個圈套，即係話筷子係中國發明，所以全地球用筷子都係服從中國冇。我哋唔會跌入呢啲咁嘅論述圈套。嗱，日本咧就好多唐朝嘢嘅，我喺李白嗰啲詩咧，喺日本嗰啲咁嘅賣酒地方嗰啲李白好中意飲酒嘅，講到即係全部有。咁我哋無需要嘅，因為我哋即係我嗱，譬如話。澳洲都好多，大家知道澳洲人是點嚟的啦，即係佢哋都係英國被 以前英國嗰啲唔要嗰啲人啦。 咁唔會今日佢發澳洲發達，然之後英國大聲話，因為你講英文，你祖先全部係英國人，所以你哋澳洲即係當然澳洲今日都係英聯邦分子，但係就話你哋要 fully 效忠我哋成我哋英國二國會咩？唔會發生呢件事嘅。所以我諗呢一點就。咁樣講啦，我覺得即係嗰原創人點樣睇榮光兩隻字，個出處點樣嚟，即係唔係個動機用心唔係惡意嘅話咧，就算啦。即係因為你可以有第二個睇法噶嘛，對於榮光兩隻字係咯。即係而家你頭先都講阿曾生，你都話你都好中意隻歌咯。咁既然即係我覺得就叫做有啲瑕疵又好，或者係叫做寡流漫好咧，即係嘅隻歌個正面個影響係好大嘅。咁至少你打嚟，你都話你中意嗰隻歌咯。咁如果係咁嘅話，嗰啲瑕疵性嘅嘢，我諗就我哋無需要今日去處理啦。咁最主要反而係點樣繼續用一個正面，但係又唔好太沉迷嘅方法看待呢隻歌咯。我覺得。 啊，曾生啊，你仲有冇其他意見關於呢件事想講啊？ 都係主要講呢首歌其實，因為我諗近年你話如果。比較翻之前嘅咩試問咩誰咩未發聲啊嗰首我唔記得咗個名係乜嘢？ 哦，佢改 誰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不過係廣東話版啊嘛，不過。 係啊。嗰啲我都覺得係冇乜料到，冇 料到啊！ 因為冇佢成首歌冇 identity 嗰個empowerment 喺度啊嘛，係咪？咁即係其實。 反而呢首佢講到就係話因為佢話以往社運。個海闊天空嚟講，喺歲月咧就話唔係太 match， 咁我都覺得係嘅，因為係好。搞笑嘅 嗱咁樣嘅我哋另外一個主持咧，阿法國佬咧就佢對呢首歌都好多意見嘅。咁佢有提過一樣嘢咧，就係海闊天空，佢好唔中意海闊天空啊。當然係咁，佢話海闊天空係講移民講走佬噶嘛。 因為海闊天空太悲情咧，係咪？我覺得首歌都幾悲嘅。海闊天空 其實某程度上邊係嗱，其實有個咁樣嘅處理方法嘅，曾生其實有個咁嘅處理方法嘅。美國嘅國歌都好啦，佢其實佢有四五款嘅歌詞嘅，我哋叫即係叫啲叫 verses 啊。你上網揾你見到噶啦，有五個版本嘅歌詞。咁其實咧現階段如果大家唔中意嘅係某啲中文字，唔緊要嘅，你可以自己 pen 即係自己寫多幾首你覺得係最啱意境嘅出處又好嘅歌詞，係咪？咁就到搞掂曬所有嘢之後，咪打公投咯，睇下邊個中意邊，即係多啲咯。 以後嘅事情啊，呢個都 係。呢個都係好以後嘅事，但係都係嗰句要搞掂咗先咯，都係係咪？我哋唔可以淨係要一樓，要二樓，跟住唔係 ，sorry， 唔可以淨係要五樓，跟住唔要一二三四樓噶嘛。係。係咯。咁好啦，好多謝你啊，曾生，多謝你打電話嚟啊。咁啊。 唔該你。 OK。咁啊，係啊，即係幾好，我幾中意呢啲 discussion 啊， 即係國即係呢首歌作為國歌啦，我覺得個格調 OK 嘅，我覺得係。 佢接近完成嘅，即係我用接近完成 啦。Near finished。 Near finished。 嚇，咁啊，即係爭在係編曲啊，或者係啲詞可能執執佢，咁其實已經好，因為好難得有一樣嘢就 凝聚到人心啊。 係啊，即係你好少可你話太古又有沙田又有， 同埋你唔係凝聚緊一啲腐朽嘅人心。 是啊，即係首歌開始有啲建國意志啊嘛。 係啊，你凝聚一種族群嘅團結嘅意識，係嘛？ 系啦，咁呢個所以我幾中意呢首歌嘅，其實我開頭我係唔中意啊，因為開頭個編曲有啲頹嘅，但後屘就越嚟越好。咁好啦，我哋講第二樣嘢啦，第二個 topic 就係、是、鼓吹迷信，我 skip 咗啦，係 咯，你講啊，本來諗住屌多次老母嘅，算啦，唔屌啦。 啊，算啦，係即係 有機會再。 呢、這個叫 Michelle 關啊 ，Michelle 關你。如果你好肯定的話咧，你揾日你可以下個禮拜你上嚟普羅嚇呢、啊這個鐘數你揾我，你話俾我聽乜嘢叫做多人迷信 ，OK？ 咁我哋再到時再認真討論一下 ，OK？ 咁好，我哋再重申多一次，就我哋今日咧就有呢個封煙嘅電話就24404088 24404088 24404088，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咁啊好啦，開始入正題之中嘅正題啦，講啲國際嘢啦。咁啊呢個美國嘅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啊，呢個蘇蒙於咧， 我而家叫做督灰專員啊，因為佢係即係佢係華籍啦。咁我因為有人話佢應該係佢祖籍廣東添嘅。 嗯， 咁總之佢就識睇而家香港嗰啲文宣，識完全。 佢跟得好貼嘅，真係好貼好貼。 深水清過你班香港人，我係。 系 深水过清过你班泛民， 即系第一件事咧，即系如果有人话俾佢听，我哋讲佢的话咧，咁即系 you have our gratitude， OK， you have our gratitude， 阿余生，咁啊即系亦都系引起咗好多回响啊， 系系系， 佢每一次去讲亲话啊，边一个都好啱嗰个法案，即系攞去祭旗啦嘅时候咧，阿 Cousin 啊，阿 Cousin， 阿 Cousin 画嘢几快啊！ 大時代啊嘛， 係啊，佢大時代嗰個， 佢今日好開心，話已經算到林鄭嘅啦，未畫，但係佢話算到林鄭嘅啦喎。 喂 ，Cousin， 快啲畫好佢啊！我好想睇啊呢個。嗱，咁 anyway， 我哋出少少圖片先，我出第一張圖啊 ，pick 001嗰張 ，OK， 放大佢唔該。啊，唔係 ，sorry， 呢個丟人老母啊，唔好意思啊，係下一個先係，下一個先係 pick 002啊。好似系002啊，放大佢少少，唔该。哇，咁呢个就系阿 Solomon Yu 啦，佢个 Twitter 啦。咁啊，即系而家睇嘢咧，就我哋都系多数都睇 Twitter 噶。 我呢排大家逼住用 Twitter 同锻炼翻自己英文，好 系好紧要呢样嘢。你唔识英文睇唔到嘅，就跟得唔贴噶啦。咁佢就呢度就咩啦？佢就引述咗另即系 retweet 咗一啲嘅香港嘅情况啦。咁喂，就琴日啫嘛，就琴日嗰班福建嗰班攤攤，你睇下佢即係好撚串咁帶埋啲差佬走曬上街，跟住指揮啲差佬噶嘛。咁啊呢個情景，阿蘇魯文先生都睇到嘅。OK， 佢即刻 retweet 出嚟。好，我哋下一張圖。如果係呢個係 A 的話，應該 B 嗰張圖啊，應該係。咁啊，另外一個啦，佢話嗱好啦，當阿戈頓咧，戈頓就係大家。又係應該要睇呢個人好多妙論法嘅。咁阿 Solomon 咧，佢就引述咗阿 Gordon 啦、啊、就有個説話，佢話 ：I would add Carrie Lam and her entire executive council have lost all legitimacy。即係正係話喺佢角度，佢已經覺得阿林鄭月娥咧，同埋整個 係 全個行政會議咧，都已經冇曬嗰個合法性。即係你做緊嗰啲係你暴行，你係罪犯，你先會做嘅事嘛。咁而家就係話，我唔覺得你合法嘅喎。咁佢淨講到明話 ，We have a human rights abuse crisis in Hong Kong now。咁啊，即係好明顯就係、是、直接嘅講到就係話，佢認為香港係已經有一個人道嘅危機㗎啦。OK， 下一張圖我哋。咁下一張圖咧就係咧佢都係引述阿 Gordon 啦嚇。咁啊，佢呢度咧就有條片嘅，咁嗰條片咧我就冇攞到出嚟，因為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我願榮光歸香港啦嗰個情況，咁佢係有啲人啦嚇 ，Hong Kong Hermit， 咁就喺喺街嗰度就影到即係大家喺度唱呢個歌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成條片就俾佢睇到，佢於是咧就即係佢好認同一樣嘢，就係、是、香港人係一個 unbreakable， 即係一個不能夠 打碎不能夠 破滅的一個的意志 spirit。咁啊，佢認為佢深信香港人係會贏，佢深信香港人係會得最終得到自由嘅。呢個係阿戈頓，即係亦都阿蘇羅文，佢亦都 引述咗佢 啦。下一張圖我睇下咩嚟㗎，睇下。啊，係啦，咁就同埋我哋成日講嘅 China 時啦，嚇咁啊，即係將中國中共做緊嘢同納粹德軍嘅概念係融合咗一齊啦，好明顯就嚇咁就即係呢個嘅。呢啲咁樣嘅圖片咧，即係最近啲人攞咗呢個 China 時呢樣嘢攞出嚟，喺示威嘅時候咧攞出嚟嘅呢啲景象咧，咁佢都睇到嘅。啊，我再下一張圖。咁啊，呢個係咩？呢個係 Trap Long Desperate to Come Home。呢度嗱，呢個我一定要講埋先，跟住就收啦。咁就就係、是、因為最近其實美國咧都有一個情況，就係有啲美國公民咧，尤其是係華籍嘅美國公民咧。喺即係翻咗去中國境內中共境內嘅時候咧，就俾人扣住咗，就翻唔到嚟。即係已經有啲事，即係我哋好少睇到佢哋嗰啲新聞啦。咁依家即係知道有啲咁嘅事，咁佢哋都好猛好嬲嘅。因為佢哋唔知道下一個會唔會唔係華籍噶嘛。其實都始終都係美國人嚟噶嘛。咁啊，所以都即係佢哋都好密切留意啲事，都覺得即係中共做緊嘢係即係已經好混帳啦，已經係。再下一張圖。再下一張圖啊，唔該。呢個應該係最後噶啦，咁就即係呢啲就佢淨講到啲差人係咩噶啦，係即係做緊啲極衰嘅。咁所以最重點就最後尾嗰句，佢話冇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嘅美國嘅國會議員咧，係會想喺尤其是2020年總統大選嘅時候咧，係向中共示弱啊。所以呢、這、一個。香港民主人權的法案咧， 係 會 係 一定會通過。OK， 好啊，我先出翻嚟先啦。咁啊，即係呢一節時間差唔多，下一節我哋再繼續。